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系节目主持人关浩全。我哋之前就讲过自由有边几种，甚至亦都讲过咧哲学同自由之间嘅关系，但就冇好详细咁样讲过自由有咩价值，甚至有咩界限啦。今集自由价更高咧，我哋就同大家讲下呢两样嘢啦。咁其实我就首先介绍下我哋几位都好追求自由嘅主持先啦。咁你见到好奔放嘅就系我哋嘅大师兄， 趁你个识嘅 Roger 系啦。咁仲有呢边咧就更奔放嘅就系朱文啦。 见我食到咁都知， 系啊， 着埋烧卖色上身嘅嘛， 就知道 买块皮嚟嘅呢个系 自由， 但系啲馅好似露出嚟。 咁仲有嗰边咧都好睇，你净系睇佢个头发发型就已经知道都好追求自由噶啦。 我啲头发都好追求自由 嘅。严肃， 佢唔肯受我限制。 嗱，咁我哋喂今日其实讲自由就主要讲，其实就系啱啱都讲过两大部分。一开始就讲下自由到底有啲咩价值啦，因为我哋好多时话要追求自由，但其实如果自由冇价值嘅话，似乎我哋唔值得追求佢添啦。如果自由甚至调翻转带啲唔好嘅俾我哋，我哋应该拒绝佢啦。咁所以似乎自由就系有某一啲价值，所以我哋先值得追求啊嘛。咁我哋就会讲下自由嘅价值啦。第二样嘢就系好啦，喂，自由有价值啦，但系咪冇边界嘅先？系咪只要我哋话自由系有某一种价值咧，就可以俾我哋随意运用？咁似乎自由应该要有某啲边界啦。咁嗰条边界点样划界咧？有啲咩准则咧？咁我哋之后嘅部分就会讲呢两样嘢啦。咁我哋首先就讲咗自由咩价值啦。咁我哋就首先请好追求自由嘅朱文讲下，喂，有咩价值咧？其实， 我对自由嘅追求都系受到呢个 John Stuart Mill， 即系呢个物理呢位英国哲学家嘅启发嘅。咁佢讲自即系讲自由就一定其实一定讲到佢嘅， 即系讲你咩自由？ 哇，唔好搵我同佢比啊，大佬呢啲即系阿 Mill 真系太过犀利。即系我哋开镜之前 ，Roger 先啱啱，即系呢本书系 Roger 嘅，其实即系就讲阿 Mill 其实。佢影響力好犀利啊！即係咁短嘅著作就對後世嘅影響好大。 呢本書係兩本書嚟㗎，《On Liberty》同《Utilitarianism》，但係兩本基本上一本就係政治哲學嘅經典之餘，即係經典可能佢學術上影響力好大啦。但係同時佢有實際上嘅影響啊！基本上我哋好多時如果話，扯咁我喺屋企食煙，你做乜要拉我去坐監啊？就算你為我健康着想都唔得，我哋通常會加一句就咩？又唔關你事咁樣，我做自己嘢啫嘛，喺自己屋企。其實我哋已經用緊佢嘅一啲理論。跟住我哋好多時話啊，你應該做啲乜，唔應該做啲乜，睇下嗰樣嘢係咪令到大家都開心咯咁樣，就是、大概就係其實佢喺另一本書《Utilitarianism》裏面寫嘅。 所以 Mill 講咗兩樣嘢，最緊要開心，唔關你事。 係啦，冇錯。 總結 佢用一本書就呢一本書嘅 size 就已經夾咗嗰兩本書落去。佢嘅偉大就係在於我哋唔需要花太多時間就可以睇到啲好重要嘅嘢。 咁我勁啲，我兩句講完。咁你講下。 其實我覺得即係。Mill 呢個例子係幾顯示到啲人成日話作家冇用啊，即係佢嘅諗法只不過係象牙塔一班學者喺度諗，但係其實佢嘅一啲哲學理論，學 Roger 話齋就係慢慢好似內化咗成為我哋嘅常識咁咯。咁我就講下佢 On Liberty 入面講自由嘅價值啦。咁其實之前都講過少少嘅喺我哋某啲集數，咁我哋今集就再真係詳細啲講啦。咁其實佢提出好幾個理由嘅，我自己覺得。第一個理由，我覺得係好簡單嘅，就係佢係好承認咧，人咧係有多元嘅。 嗯， 即係呢個係一個佢覺得係一個描述，大家都有目共睹咯。即係呢度在座咁多位，即係嘅氣性都好唔同。 即係簡單嚟講，就岩岩慘慘啊！ 但外邊啲人當地係同一隻方法咁岩慘嘅，外邊嘅人 即係差嗰隻。 佢睇唔出其實呢度三尖八角， 就係三尖八角咯。即係社會入邊唔同嘅人係好唔同嘅。咁呢個咁樣嘅事實底下，咁最自然嘅做法就係容許各自咁唔同嘅人去選擇佢嘅生活方式啦，或者去發表佢心目中嘅諗法啦。咁所以呢個係佢其中一個最原初嘅一個起點啦，我自己覺得就係佢發現人唔係單一嘅咯，人係多元。咁既然人係多元，咁就應該俾佢有自由嘅空間去發展啦。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是、喂，可能有人會問，尤其可能係啟蒙前嘅嗰啲中世紀社會咁樣啦，佢可以話係啊，就算人係多元都好，但係會唔會有一個終極嘅答案咧？關於人生，即係就算我哋岩岩慘慘都好，但係其實對所有唔同嘅人嚟講，幸福嘅人生答案都係得一個， 都係想贏啫， 就係香港或者係揾錢咁樣。我唔理你有幾多元啊，個幸福人生都係一個終極嘅答案。可能以前就係、是成為一個更好嘅教徒，然之後死後咧就上天堂。咁你人生咧最重要咧就係、是、要服侍你嘅上帝咁樣啦。咁 Mill 咧，我覺得佢有個幾得意嘅諗法嘅喺呢度，佢未必咧會反對 有一個單一嘅答案，可能係咁嘅，佢容許有呢個可能性。但係我覺得佢提出咗一個好重要嘅疑問啊，就我哋覺得人生幸福嘅人生咧，係就係講個內容啊，講你做啲乜。即可能中世紀社會咧，就係講你係咪翻教會；可能香港社會咧，就睇下你係咪揾錢。咁但係 Mill 咧嘅講法係唔係就係 what 嘅問題，唔係就係個內容嘅問題，係 how 嘅問題。即係你係咪一個幸福嘅人生咧？唔係就係睇你做咩嘅。用翻佢自己嘅 term 咧，個 manner， 即係你點樣做嗰樣嘢。究竟你係因為教會逼你翻教會，或者一個國家逼你翻教會而翻，定你心悦誠服、自由地選擇呢樣嘢？做嗰樣嘢係好重要嘅，所以我哋可以想象嘅就係，當我哋唔同嘅人而家可能有唔同對幸福人生嘅想像啦，可能你會覺得做一個運動員係好有價值嘅，或者做一個藝術家好有價值。但係諗下，如果嗰個運動員或者一個藝術家係被逼做運動員或者做藝術家，你會覺得佢人生嘅價值咧瞬間係少咗好多，甚至冇啊！即係我估 Mill 就係 capture 到我哋呢個直覺，就係話俾我哋聽咧。其实幸福要获得一个幸福人生咧，唔系净系睇个 what， 睇你做乜，而系睇你系咪自由地选择嗰样嘢。呢、这个你认同咧系好重要嘅。咁所以 Mill 第二个嗰一个支持自由嘅理由就系呢个系一个必须条件咯。对于我哋获得幸福人生，就是、我哋要自由地拣咯。 可唔可以讨论少少啊？即系我唔系好完全明嘅位就系、是、你佢只系指出咗我冇自由就我哋好似幸福人生少咗啦、嗯。但系咁自由价值嘅意义系。源於佢可以 concept 調我哋幸福人生嘅一個重要部分， 我理解錯。我自己嘅理解係咁咯。 嗯，所以有自由係重要嘅，因為自由係使得我哋有幸福人生 almost 一個必須條件。 係啊係啊，就係我頭先個例子咯，就係你想任你想象任何一種你覺得有價值嘅人生，但係你加多一個改變就係佢係被逼嘅。你會覺得佢即刻唔幸福㗎、嗯，我覺得，即係我唔知係咪因為受咗影響，所以我嘅直覺係咁咯。我估大部分而家都會有呢個咁嘅諗法。 嗯，因為我原本就真係再諗，其實我再問一個哲學問題啊嘛，即係雖然我哋知道原來自由就可以使到我哋幸福，但係咁就只係自由正啫、 嗯， 所以自由就令到我哋可以有幸福咯。但都好似冇答到個 core 問題。咁但係自由點解會正？佢正喺邊度使得我哋可以？有佢就幸福，冇佢冇，即好似唔係一個解釋咁咯，我少少覺得。 即係你覺得可以再問一步嘅，點解我哋覺得幸福係必須預設咗自由？咁我估可能就要再問深一啲，去牽涉到其他哲學家對人嘅一啲基本嘅諗法。即係如果係被逼，即係之前可能 Roger 都有類似嘅講法啊嘛。即係人係人啊嘛，即係人係有啲特性啊嘛。咁所以你係要一定要滿足到某啲特性，你先會係。做一個好嘅人咯，咁、 嗯、 所以我估呢個講啲要問到呢個位嘅話，就要翻翻去嗰啲講人係啲咩嘅嗰啲部分咯。 同埋呢個問題可能再即係褪後一步嚟澄清一下啫，純粹係就係、是、即係有啲人會覺得你係咪過一個幸福人生係唔需要同自由拉上任何關係嘅，即係尤其是以前如果當然咧呢、這個就正係瞄針對嗰啲啦，有啲人因為可以認為有一個單一嘅理想人生嘅標準，咁所有人都應該跟嘅。所有人都應該嘗試實現佢嘅，但即使如果你唔想咁點咧咁樣，譬如你做一個好嘅侍奉神嘅人，但我唔中意信教喎，咁喺嗰啲人啲信徒心目中就係咁，你錯咗啦。 嗯， 咁你唔幸福喎。嗱，當你所謂好自由自在咁去過你想過嘅生活咧，但係你過嗰種生活，如果我哋一對比嗰個佢哋心目中認為嗰個單一嘅絕對嘅幸福人生嘅標準咧，原來唔吻合嘅，或者甚至有抵觸嘅。哇，你咁墮落嘅咁樣，即係嗰啲你好自由啊，越自由就越墮落啊嘛，所以。有一段好長時期，啲人係咁 啱啱先話我哋好追求， 真唔好提啊！呢啲係咪？啲人好多人睇我哋唔起，就係因為咁啊嘛。 墮落嘅典範嚟。 所以我估嚴肅個問題喺呢度，你可以睇呢兩種對於自由嘅喺對於幸福人生嘅重要性啊個、嗯、位置啊。有啲覺得係必要，可能譬如某個意義嚟講啦，即係當然點樣必要法，你仲可以睇就係個幸福一定要包含佢，一定係純粹佢係你得到一個幸福人生需要嘅一個工具定係點？即係可以好複雜嘅其實。但另一個就係完全會覺得自由唔需要出現喺一個理想幸福人生嘅 picture 裏面、嗯，甚至有抵觸嘅有時係，你太自由咧，咁啲人就唔幸福噶啦，因為佢太過自把自為啊嘛、 嗯， 會俾慾望支配嘛，好多時因為自由通常就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我哋諗佢就會順應咗自己慾望啦咁樣，雖然呢個未必係必然可以拗啦， 係 啦、嗯， 但我覺得有個小釐清就係、是，因為頭先好似拗緊就係、是，哇，人人有啲唔同嘅，你有個單一標準，於是你逼人去做就未必幸福咁啊，即我少少覺得好似兩個問題嚟嘅，即係因為究竟就算有單標準都好啦，你然喺個單標準裏面咧，就係你要自由選擇先係自由噶嘛。咁、啊嗯、於是第二頭先你講嘅第二個理由咧，似乎就同有冇多元單標準咧係、嗯、兩個問題嚟嘅、 嗯。 就算單標準都好啦，似乎我哋都預設咗咧要有幸福人生，無論係單一定多元嘅嗰個答案啦、 嗯， 都似乎我哋自由嘅選擇係重要。 構成你幸福人生係超過必須條件咯。 我覺得呢個 exactly 就係 Mill 個 point 咯，就係就算係咁啊，即係就算中世紀社會對幸福人生嘅理解正確，就係人生咧幸福人生得一個答案嘅啫，就係你要服侍上帝。就算係咁都好啊，我哋似乎都覺得一個自由地選擇去服侍上帝嘅人係幸福過俾一個被逼去服侍上帝嘅人咯，咁而嚴叔頭先問嘅問題就係問，咁點解咧？好似就係講直覺，咁我估呢個位就又翻去對人嘅觀察咯，因為人本身本來就係有呢個能力噶嘛，咁你冇理由一個幸，即係點解我哋覺得自由地選擇服侍上帝嘅人幸福啲啊？因為佢發展咗人本來嘅一啲基本嘅能力咯，甚至有啲作家會攞呢個嚟區分人同其他嘢啦。即係人同其他嘅最大分別就係佢有呢個能力啊嘛。咁所以我估 Mill 係執住呢一點再 elaborate。所以如果再釐清啲，我覺得啦 ，Mill 會覺得自由咧係幸福人生嘅必要條件咯。雖然唔一定好似係充分條件，因為 exactly 就有 Roger 講嗰啲問題，因為你可能揀啲。衰嘅噶嘛，嚟我哋咁樣，可能揀咗讀哲學，咁啊好墮落啦。咁所以， 喂，真係讀哲學好墮落。 咁所以自由就唔一定係帶嚟幸福人生嘅，但係 Mill 好強調，但係自由係必要咯。無論幸福人生係單一答案定多元答案，自由都係一個必要條件咯。我係咁樣理解 Mill 第二個理由咯，係啦。 因為我諗其實有一種反駁就係咧，嗰啲即係嗰啲行為本身已經係好嘅，所以我唔理你係咪自己心悦誠服咁去做咧，我總之做咗就係好。咁但係似乎 Mill 嘅講法就唔係啦，我哋即係我諗呢個呼應到我哋一種直覺嘅，就是、我哋真係要覺得即使嗰種活動係好好嘅，但都要你真心咁樣去做咧。你呢個先係真正令你幸福快樂嘅一種方式。 雖然好多家長就 唔同意啊， 即係學琴係好嘅，咁我唔使你嚟自由揀定咩？喂，你識彈琴本身有價值噶嘛？你識計數、參加奧數本身有價值噶嘛？唔使諗嗰個 manner 咯，用 Mill 嘅 term 就係唔使諗你點嗰、那個細路係點樣。進行嗰啲活動， 佢爸都係咁湊佢喎，真 係。即係嗰個活動本身有價值就得咯，唔使你嗰個方式咯。但係 Mill 就係唔同意咯。 我諗順住朱文個例子，就係調翻轉你從個細路仔嘅角度諗，就係梗唔係啦。我要自己真係中意學呢一樣嘢，咁先有意思嘅對我嚟講。如果唔係，如果你夾硬逼我，我都唔會中意。咁我諗我哋今節咧就講咗兩個自由嘅價值何在啊。咁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繼續同大家講下自由仲有冇其他嘅價值咧？咁樣。第二節自由有偈傾，咁我哋翻嚟繼續講下自由到底仲有冇其他嘅價值，咁啊俾翻自由文仔講下自由有咩價值先。 Free man， free man， 好啊，我講埋阿 Mill 最後其中一個講自由價值必須要提到一個好出名嘅概念嘅，英文叫做 experiment in living 啦，咁中文點樣譯好咧？生活的實驗啊，類似係咁樣啦。咁佢個諗法係順應住我哋頭先嘅討論嘅，我覺得可以。就我哋頭先牽涉到一個問題㗎嘛，就係、是、咦究竟幸福嘅人生係咩呢？咩 good life 呢？究竟係有單一嘅理解啊，定係好 diverse 嘅好 pluralist 嘅咁樣。咁呢咁呢個好明顯就係一個傳統好耐以嚟蘇格拉底可能已經問緊嘅一個自我問題啦。咁我哋可以後撤一步㗎嘛，就係、是、問咦我哋點樣 approach 呢個問題呢？係咪我哋幾個讀自學嘅人坐喺度諗就可以諗到咩叫 good life 呢？咁樣。咁其實 Mill 咧有一個好強嘅自然主義嘅傾向嘅，或者好重視經驗嘅，就係佢好反對咧嗰種就咁坐喺度就諗咩叫 good life， 雖然佢自己一個哲學家啦 ，OK， 但係佢係好有種反對直覺主義嘅，因為當時嘅人可能就會覺得有啲直覺，咁就可以攞嚟做倫理學啦，建立一套價值理論。咁你知道佢同時另一個身份係一個效益主義者嘛？咁所以佢通常會做一啲好 progressive 嘅主張啊，例如女性投票權咁樣。但係啲人可能當時嘅直覺就係覺得嚇、啊，女人冇理由有資格投票㗎喎，你應該留喺屋企就係做家務㗎啫喎。佢當時人嘅直覺，咁所以佢就好反感嘅對呢啲直覺主義者，就覺得咧判斷咩啱咩錯，咩幸福人生咧，純粹講直覺就得㗎啦。咁佢好反對呢樣嘢。咁所以咧調翻轉講咧，佢嗰套方法學啊，嗰、那個 methodology 咧就好重視經驗。咁所以佢喺呢個角度咧就提出咗 experiment in living 呢個概念啦，就係話喂，我哋要知道咩叫 good life， 乜嘢係對人最好嘅生活，或者對成個社會最好嘅設定咧，係要試㗎。即係佢個意思係你要俾個自由嘅空間，試下唔同嘅生活模式。咁你試下試下咧，我哋先知道邊一種 係對人最好，或者對成個社會最好。咁用個比喻就係、是、有啲事講點解要有市場自由咁啊？即係點解我哋唔可以個政府統一淨係出呢隻酒咁樣先算，或者出呢隻食品咁先算？係因為你咁樣就可能有人唔啱飲噶嘛，嗰、那個市場亦都唔會進步噶嘛。即係啲酒咁，你永遠就係出嗰隻咯。咁所以就有啲似咧，我哋可以有個市場 通常都難飲噶嘛，而且 係啊，因為唔使進步啦嘛，你淨係得一種咁，你唔使撞，唔使競爭。咁所以佢個意思就有啲似唔同嘅生活樣式，跟住喺度。在呢個所謂社會入面做實驗啊，不斷撞下撞下，睇下會唔會有啲新嘅 theory 出咗嚟，跟住個人嚟講咧，又揾到最適合你嘅嗰隻生活咯。所以呢個角度咧，佢提出咗 experiment living。咁最後一個 point 啦，我好似講得太耐啊，我講埋最後一個 point 就係咧，佢自己嘅生活咧都有啲似嘅。即係有啲哲學家後屘， 我哋生活都似噶， 即係佢 咪做咗實驗咯。 係啊，佢都係咁啊。因為如果大家知道佢嘅家教係好瘋狂啊嘛，即係因為佢阿爸係同Bentham 另一位效益主義者好熟嘅，咁所以有啲哲學家會認為咧，佢阿爸咧係用曬 Bentham 對理想人生 good life 嘅 theory 就係抌落佢個仔度，佢個仔咧即係阿 Mill 咧就係一個試驗品啊，係 當一個天才咁樣去培養嘅， 就係 Bentham 嗰套理想人生嘅試驗品。但係咧阿 Mill 去到人生某個階段咧，係經歷咗一個嚴重嘅 depression 嘅，咁我就發現咧 ，Bentham 嗰套如果係得嘅，我冇理由會唔開心噶。佢喺度反省呢樣嘢，跟住就去睇下啲藝術啊、睇詩啊。佢後屘咧佢經歷過好長嘅掙扎嘅，就係、是、修正 Bentham 嗰套 Theory of Good Life 啦。但係最尾咧，佢都覺得唔得，所以咧就完全放棄咗咁滯，就提出咗即係之前可能有提過啦，就係、是、覺得有啲 pressure 咧係有分高低嘅，所以佢對理想人生嘅 Theory 係咁咧。個關其中一個 motive 係源於佢自己嘅人個人嘅實驗咯。咁當然咁樣得唔得就可以再討論啦。但係佢個大 point 係我哋諗咩係 good life 咧，唔係齋諗啊，你一定要試。咁如果個社會唔自由嘅話咧，得一種咧，得一種商品咁樣，咁個社會亦都唔知道乜嘢係一個更好嘅 theory。對啲人嚟講，你都揀唔到咯。呢個係所謂 experiment in living 個大個 upshot 同埋好癲噶嘛，真係佢係話，即係佢阿爸當佢係天才咁去培養啦。咁又真係成功喎，仲要係嗱個 point 係佢失敗咗咁就算啦，揀錯咗。咁佢成功喎，咩五歲學希臘文噶嘛，九歲學拉丁文啊，同學代數咁嗰啲咧，即係你九歲做咩？你 咩小學就同人打筆戰噶啦嘛？ 係啊，好犀利咁樣。咁跟住就 打筆戰啦，筆插文咯， 好多係啊， 真係筆戰喎、 啊。但係佢冇呢啲機會啦，啊，咁佢冇根本冇朋友啊。你諗下，要五歲學希臘文，邊有朋友？嗰啲唔重要啊嘛。佢會讀啲文學好 classical 嗰啲，但係唔會讀詩嘅。所以佢感性方面啊、情感方面嘅發展係近乎零嘅，基本上即係喺個教育底下啦。佢唔翻學啦，佢自己教啊嘛。咁所以佢頭先朱文都提到啦，後來即係黐咗，就唔係黐咗線，即係情緒崩潰去到 break down。所以點解後來就要有種諗法，就係要打破啲權威嘅宰制，就寫《On Liberty》呢本書係有好多關係。咁啊，即係呢個補充翻頭先朱文一點，我覺得都好得意啊 ，Mill 呢個人。咁另外我想補充一點就係關於在之前提到，即係我哋對自由嘅理解，其實都好多種唔同嘅方式嘅。Mill 當然係一種。咁而對自由點樣理解，好多時或者個價值係啲乜嘢啦，從而就好同對人係啲乜嘢嗰個理解有關啦。咁喺呢度我想對比一個人，譬如有個叫康德，咁我哋講自由，當然康德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哲學家，好強調自由嘅。但係咧，康德講自由同 Mill 講自由就好唔同啦，即係佢講道德都好唔同嘅兩個。咁啊，康德會集中，你可以話喺某意思之下再傳統啲，就係佢將有啲一個所謂自由主義嘅傳統裏面咧，佢哋覺得即係人點解？需要有自由，或者點解自由對人咁重要呢？係因為人係理性嘅，基本上最重要、最核心嗰個特性。咁所以理性係一個咩能力呢？除咗係了解、認知呢個世界，就係、是、做決定啦，幫自己做一個正確決定、合理決定嘅能力。然後你去控制、決定自己人嘅唔同嘅部分情感啊、慾望啊等等。當你能夠將呢啲人係一種好複雜嘅存在者啦，佢係一個理性嘅行動者，但係佢唔係 perfect 嘅，即係唔係完美。即係人除咗佢嘅理性會話俾你知做咩啱，即係我。好中意食薯片，咁我知道，但再食會喉嚨痛，咁咪唔應該食嘅。個理性會做個判斷，但係好可惜，人係同時有好多慾望。你之所以食到而家失聲，就係因為你太慾望太強，唔理個理性嘅嗰個指導咁樣。咁有時人好多呢啲衝突啦。咁康德講自由都係針對就係話，唔係淨係話人哋逼你做一啲嘢咁簡單，你就唔自由。佢覺得如果你俾你自己嘅慾望，俾你嘅情感，即係非理性嘅部分控制咧，都唔自由，因為人最重要、最核心嗰個真我，所謂個 authentic self。人有好多面向，但係最重要嘅係理性嗰部。所以只有當你嘅理性控制其他部分， 理性作為你行動或者人生嘅嗰個終極嘅指標啊，咁嘅時候咧，先至算係自由。佢呢種叫做自主啊，嚇 autonomy 即係自由 ，freedom in the sense of autonomy 我哋話。咁啊，所以咧，有時咧，當我哋好自由去做一啲嘢，可能出現個咩情況咧，就係同我哋慾望好矛盾嘅。我哋可能好痛苦含住淚水咁，好自由地去做一啲嘢，就唔一定係自由自在。啊，呢個係一個諗法。咁而且講自由，當佢聯繫到理性講嘅時候咧，就人人一樣嘅應該。所以每一個人如果合理嘅話，佢嘅理性發揮作用咧，正確地。應該每個人嗰個決定都一樣嘅，喺某個情況做啲乜嘢，追求啲咩人生等等咧，都應該喺類似情況會做相同嘅。 即係好似計數咁咯， 好似計數咁。 即係你計數，你冇辦法話我計一計二，你計一計三，咁你錯咯。啊，即係有一個普遍嘅答案嘅。 即係冇話咩叫北角嘅計法定係旺角嘅計法咁樣噶嘛？一加就係二㗎啦。嗱 ，Mill 好唔同啦，即係佢對人性嘅睇法好唔同啦。佢就唔係咁著重理性，因為一方面就係同佢嗰個經歷有關啦。佢阿爸就係好著重理性嗰方面嘅培訓啦，讀科學、讀數學，讀到佢自己黐咗線咁樣。咁所以佢覺得人係佢比較再經驗主義一啲，睇翻自己實際上作為一個人好具體，佢嘅好多慾望、好多需求，其實人人都佢你一咁樣睇現實世界咧，就人人都唔同嘅部分就會突顯出嚟啦。淨係理性當然係人嘅其中一個面向，但係佢只係其中一個，甚至未必一定要係最重要嗰個。所以對佢嚟講，個自由就係要能夠發展一個人作為一個整體嘅人，佢有各種不同嘅面向能力。都要有機會去發展出嚟，而呢樣嘢需要每一個人都有，因為人都唔同啊嘛，好難話有一個好似理性係一樣嘢，人人一樣咁，我揾一個標準咪得咯。但如果你各人嘅脾性啊、傾向唔同嘅時候咧，就有分別嘅。所以最重要就係容許佢有空間去將自己心目中嗰種理想嘅人生，或者自己自知道自己有嘅嗰種能力表現出嚟咯。所以佢嘅自由就會係咁樣嚟嘅，同康德好。 所以可唔可以咁講咧？就係、似乎 Mill 咧，就係將即係覺得自由嘅價值在於乜嘢咧？就係在於可以作為一個條件去俾我哋追求一啲美好嘅生活啦。咁但係咧，康德嘅諗法就在於咧，自由嘅價值啊，就係可以幫我哋體現到人之為人最應該體現出嚟嗰一啲步伐。我哋所以咧，咁樣去講自由有咩價值？咁但係我相信即係仲有另外一啲傳統啦，其實可以講到自由仲有冇另外。外嘅一啲價值， 我覺得康德有啲似嘅，即係譬如後屘由即係二十世紀啦，最主要係嘅一個歐陸自由傳統啦，即係佢會講嘅，其實都係好著重講，其實好似康德嘅 emotion 就係理解咩叫人啊，即係有時候我哋叫呢個做一個哲學人類學嘅探究，即係用哲學嘅角度講人之為人個核心喺邊度，咁康德當然覺得人嘅核心係一個理性嘅主題啦 ，rational agent， 所以點解自由嘅價值咧？喺呢個角度嚟講，就因為如果自由，如果人本身就係一個 rational agent 最核心部分嚟嘅。自然，如果個 rational agent 嗰部分可以主宰咗我嘅行動嘅話，喂，咁自然我係體現到人之為嘅價值噶嘛，因為我人嘅最 core 嚟噶嘛，核心嚟噶嘛，啊，咁於是喺個角度講，自然同米爾同 Mill 好唔同啦，係嘛？咁啊，呢個見到嘅，咁後屘講嘅二十世紀二行有一個叫歐陸就嘅傳統咧，佢有少少似康德嘅 emotions， 但係好唔同啦，當然出嚟個形態都係想講就係、其實人咧某啲上咧係自由嘅，個核心嚟講就係人係自由，咁但係佢唔係講人係理性喎，啊，呢個就好唔同啦。二十世紀嗰個歐陸就傳統就想講咩咧？就係佢好強調人同物嘅區分，都係咁樣講。人同埋唔係人嘅區分，物啦，最主要係人咧個特點嘅，就係我總係可以為自己下決定。譬如可以，譬如沙利咁講啦，人總係自由嘅。譬如舉個例，我緊係可以咧去決定自己未來想係點，唔係點。如果我而家唔中意自己而家一刻嘅一啲 feature 咧，我可以努力去整走佢。但係物係冇呢個空間嘅，物喺個角度嚟講，佢係咁就係咁噶啦。可以俾其他嘢去改變佢，可以唔計撞到佢、整爛佢、打爛佢，但佢唔會有一個未來選擇自己。哦，我唔想成為一張正方形嘅台，我變三角形咁樣。佢已經冇呢個空間，佢冇意識嘅，冇決定嘅。 我哋可以換一張台，好似呢度咁啊。上季唔係呢張，但係嗰張台唔可以選擇自己成為另一個形態。 係啦，佢係我哋 用翻佢嘅俗語就係佢冇得 幾靚喎， 冇得喺未來做 project 自己。而人係唔同嘅，人係可以 project 自己，決定我想成為一個點嘅，我而家係點，我可以 radically 選擇一個同自己而家完全唔同嘅人生。去改變自己嘗試，起碼係咁呢個角度嚟講咧，人係同物係好唔同嘅，而佢哋叫呢個做人嘅自由。人本質上存在上面咧，就是、一個有自由嘅存在者，而物係冇嘅， 甚至唔可以話有自由添，即係有好似可以冇啊嘛。 係啦， 係佢其中一個特性。 佢就係自由。 對沙特嚟講係啦，而人就係等同於自由啊嘛。所以本體佢嘅存在嘅結構就係作為一個自由的存在者而存在咁。 咁呢種區分其實係唔係即係沙特特別好明顯咁講啦，但係係一個傳統裏面都見到，譬如海德格啊。好多嘅哲學家都會無論 旁聽 都會講類似，按照傳統講到去咧，都會講到人同物嘅呢個分別。而自由係人之為人一個好 core 嘅特性嚟，所以喺一個角度嚟講咧，自由價值係點樣體現呢？就係、雖然嗱，唔係講理性啦，佢哋覺得人嘅自由體現於佢可以選擇自己想一個點嘅人啦，去投射自己喺未來裏面，但係呢個都係人之為人嗰個核心啊， 和物資不同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你可以说自由的价值在于更加体现到人之为人的那种尊严。人的人是什么回事，我最体现到人的那样东西。在这个角度来讲就会在这个似康德，但就不似康德，因为他不是强调理性那边。 似康德不似康德。 所以我想我们今次其实就讲了三种，主要三种对于自由的价值的看法。一种就是康德式的，就是觉得自由，什么为之自由，就是可以体现到我们的理性，这样才是人最应该展现出来的一个模样。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讲我们人其实本来就是自由的。所以我做一个自由的人其实就是做一个人，这样才最能够表达到我们人之为人。还有一种就是刚刚我们讲了很久的，就是米二的那一种。咁我哋下一次就讲下自由的界限。第三节自由有偈倾，咁啱啱就讲咗好多自由唔同嘅价值啦。咁但系既然自由咁有价值，系咪就代表等于我哋可以毫无节制、毫无限制咁样展现我哋嘅自由、追求我哋嘅自由啦？咁当然啦，自由家似乎就唔会咁样谂啦。咁所以咧就嚟到我哋今节想讨论嘅问题啦，就系到底自由嘅界限喺边度？如果我哋话自由唔系冇限制嘅，咁嗰个限制我哋应该点样划分呢？点样区分呢？有咩准则去帮我哋判断嗰个界喺边度呢？咁我又俾节，你又冇乜限制嘅，但我俾个时间你讲下。 少乜节制 啊？少乜 冇乜节制，冇乜限制啊！你讲下啦。 我估我哋呢个讨论开始就尝试收窄少少啦，因为咁你自由好多种㗎嘛，你有行动自由，头先就係生活选择嘅自由，跟住可能宗教自由、政治自由，咁可能集中少少讲言论自由啦，咁咁亦都系承接返我哋上一季最后一集嘅一个未完嘅讨论啦，因为只係轻轻咁样带过，又系讨论即系带过少少喵嘅諗法，咁我哋不如而家睇张图先啦。咁咧，呢張圖咧就係、是、一個好出名嘅 quote 嚟嘅，就係、是、亦都係 On Liberty 入面嘅 Mill 嘅講法啦。咁我唔讀英文啦，難聽嘛。咁我直接講， 我想講好多年噶，咁你終於 好彩你都知咯。 係啊，咁費事獻醜啦。咁所以大約講嗰個核心先，就係、是、佢覺得咧，幾時可以限制自由呢？你會見到一開始就 The Only Purpose 啊。即得一個， 呢啲中文嚟噶，咪啲 Mill 寫中文， 得一個目的咧係可以。合法地、合理地咧，去加諸喺人身上嘅限制嗰個人嘅自由，就係咧係亦 prevent harm to others 咯，即係阻止一啲對其他人嘅傷害。而後面嗰句都好重要嘅，佢自己嘅幸福或者佢自己嘅好處咧，無論係物理上邊定係道德上邊咧，都唔係一個充足嘅保證。咁後面嗰個點解重要咧？因為係推翻咗好多以前嘅諗法噶嘛。即係你諗下，我啱啱即係頭先討論過一啲可能中世紀啲極權啲或者獨裁啲嘅社會啦，咁係好冇自由噶嘛。但係點解啊？點解一個國家或者嗰個貴族可以逼你翻教會啊 ？For your own good 咯，係可能係你嘅 moral 嘅 good 咯，因為你唔翻教會服侍上帝，你就墮落啊嘛。你成為一個道德唔好嘅人啊嘛。所以為咗你道德上面嘅好咧，我可以逼你翻教會。但根據啱啱 Mill 呢個咁出名嘅 quote 咧，我哋一般叫做 harm principle 啦，後尾傷害原則啦，就話唔係嘅，我哋從來唔能夠話因為你個人嘅好處，無論係物理上面或者道德上面或者精神上面、心理上面好處，去限制你嘅自由。唯一一個可以限制人自由嘅情況係咩啊？就係、是、prevent harm to others， 阻止其他對其他人嘅傷害。咁呢個就係一個最出名嘅 harm principle 啦。咁要理解呢個 harm principle 就好麻煩啦。咁我嘗試講少少一啲拋磚引玉，大家一齊討論啦。因為好簡單嘅啫，其實一面對呢個 harm principle， 雖然好合乎我哋常識啦，即係我哋又係 Fortune 話齋，係啊，喵佢諗法好正啊，即係變咗我哋常識咁，關係鬼事咩？即係如果你限制我，如果唔影響你嘅。你冇理由可以限制我噶嘛，唔影響你嘅話，咁所以唯有幾時可以限制我，就影響你。 就係、是、關我事， 關你事， 就係、是、關我事。 你就唔係關我事，係關你事。 但係個問題係咩？呢個咁好似咁合理、咁合乎常識嘅諗法，係要慢慢 spell out 啲具體啲內容。點解啊？因為呢度似乎預設咗兩種行為，一種行為就係關你事嘅行為，屬於啲叫 other regarding 嘅 action 啦， 牽涉他人。 係啦，一啲咧就係唔關人事嘅行為 ，self regarding 嘅 action。咁好似就係只要牽涉到他人嘅行為，先有權有其他人限制我嘛。只係 self regarding 嗰啲咧，就你唔好搞我啊咁樣。但係個問題係咩啊？就係而家呢個社會或者 以前都係有咩行為係完全唔關人哋事呢？即係可能我出街見到你，你落街咁樣，我落街啫嘛，唔影響。但我見到你唔舒服， 冇辦法，樣衰啊嘛。即係樣衰係一個好影響到人哋、好關人哋事噶嘛，其實。 所以嗰個問題就係點為之影響人、 啊？或者我見到你個頭都好唔舒服噶，即係你會覺得我剪咩頭髮、染咩色嘅頭，好似都係 self regarding 啦。純粹對你嚟講， 落街撞到楊過大佬，我覺得你呆一呆咁。 我嗰日即刻我啊嘛，心情即刻唔好。 同埋咪就係樣衰，我見到佢咁靚仔，我都會唔好受。 係啊，都 係啊。即係你嗰個好受啊，見到 好多個種啦。 我帶嚟咁多。影响、 我哋做嘅每一个行为都一定有影响嘅。 嚟冇人是一座孤岛咁样嘛，嗰啲讲法。 即系你着咩衫，你都影响嗰间公司嘅销量噶嘛。咁、你都影响噶嘛。咁喵喺呢度点样讲咧？所以最重要咧系个喊嘅意思系咩？即系就要其他作家就慢慢佢自己都有解释啦。咩叫喊？咁其中一种讲法啦，就系真系要系 physical 伤害，直接伤害到或者好大机会伤害到啦。 肉体上嘅 系啊。咁佢最出名嘅讲法就系、之前都提过嘅，就系、一个。粟米龙嗰啲嗰个例子啊，就係、如果你喺一群好嬲嘅粟米龙嘅人面前， 粟米龙即係种粟米嘅 种 con 系啊， 唔係一种神秘嘅中世纪嘅邪物 dragon， 有一种系粟米龙啊嘛， 即系青龙、白龙、粟米龙， 系啊，四大龙。 如果你喺嗰啲 con 翻埋， 仲有栗子龙好似， 仲有肥龙啊， 咁喺嗰个大屋面前就同嗰啲粟米龙讲话，喂。嗰、那個 con dealer 嗰個商家就係呃咗你老錢嘅，即係你會鼓動到你衝入去殺人放火噶嘛？可能咁你咪呢個言論咪要慳咗嗰個 dealer 嘅嗰個生命財產咯？可能，但係佢就有個對比嘅，就係、你如果喺報紙度登個社論咧，你唔係喺一個咁嬲嘅公大眾面前咁講又 OK 喎，咁所以你就會見到佢係講點樣、那個慳係要嚴謹好多 嘅。所以呢個即係。唔好擺喺言論自由上面講，就係大家好合理噶嘛。即係最容易應該要禁嘅法例上面咧，就係殺人或者打人嗰啲啦，唔合理地。咁嗰啲咧照計嚟講應該禁噶嘛。咁我原因係咩啊？哦，因為傷害到其他人咯，因為一個物理上嘅傷害添、身體上嘅傷害。咁擺翻言論自由上面都係啦。如果嗰啲咧直接好直接地帶嚟一啲身體上嘅傷害，甚至會死亡嘅，咁呢啲照計就可以按照傷害原則咧，就應該我哋可以介入去阻止發生嘅事。 但係我想提出個反駁啊。即係似乎呢一種對於喊嘅定義，似乎有啲問題嘅，因為有啲我哋可以想象到一啲行為咧，佢可能唔牽涉任何嘅喊，但我哋都會覺得要禁止嘅。例如咧，就係、即係學界有一種講法啦，就係叫做一個無痛嘅強姦咁樣。就你可以想象一個情況咧，就係、例如我對一個女性落咗藥，跟住咧，甚至咧就係喺過程中，我亦都唔會為佢帶嚟任何痛苦，佢事後都唔知，事後都唔知。咁似乎純粹 physical 物理上嘅傷害，我冇帶嚟任何傷害。咁如果根據啱啱嗰種 harm principle 就唔應該禁絕啦，因為我點解要禁絕你啊？就因為你會帶嚟一啲痛苦傷害嘛，仲要係物理上嘅。咁但係啱啱嗰個情況就完全冇啦。假設有一個咁嘅情況，咁、但我哋聽到呢啲情況，梗係覺得人神共憤啦。喂，冇可能唔禁止喎。咁、所以似乎即如果用啱啱嗰一種， 即係真係楊過嚟喎。 係啊，好正 面。你做尹志平， 佢尹志平， 呢個尹志平個古仔嚟咁你講。 滚先，咁都收到。 即系我哋用金融讲之后， 但我就想回应嘅，即系所以咩叫喊咧？虽然要讲到 set 个门槛高啲啦，即系冇理由喐啲，我觉得唔开心就可以逼你唔好整个咁嘅头啦，系咪先？即系所以个门槛要高啲嘅，要系即系头先讲有啲 physical 伤害咗人，但系亦都如果咁高嘅话，又好似嗰啲 case 就 OK 咁啊嘛。咁其实 Miu 有啲作家會咁樣理解 Miu 嘅，就係提出權利呢個概念。所以個 point 就係咩叫喊啊？就係有冇侵犯咗其他人嘅權利？咁點解頭先個粟米龍嗰個 case 就係你侵犯咗佢嘅財產權咯，佢嘅人身安全權利咯？所以就唔可以咁講咯。你嗰個都係嘅，就係因為嗰個女仔，就算佢嗰一刻唔知。但係我哋都個社會 ascribe 咗一個權利俾佢噶嘛， 身體自主權， 佢有身體自主權啦，可以唔被侵犯嘅權利，所以唔係逐次計嘅，即係俾咗個權利你噶啦已經，咁所以嗰個 case 都可以排佢咗。咁用翻頭先嗰啲，點解我冇權？點解我唔可以逼你唔剪頭髮啊？即係剪， 因為呢個我嘅權利， 呢、這個你亦都冇侵犯，我冇權利唔睇你嗰啲嘢噶嘛，即係我咪另歪咯。 做楊係咪真係有做楊過嘅權利 咁啊，所以你嘅。頭髮或者我著咩衫，即係嗰間公司冇權利要我一定著噶嘛。咁所以我唔揀佢嗰間公司嘅衫，揀另一間公司，我係冇侵害原本嗰間公司嘅權利嘅，因為冇喊到佢，因為佢冇權利 一定要我著咯，咁、所以重點就係個權利。不過呢度越講咧就會好煩嘅。 因為如果你咁講嘅話，就係如果你想界定就係用 harm principle 去説明有啲乜嘢係個政府或者成個社會啦，可以介入一個人生一個個體嘅決定裏面啊嘛、 嗯。可以做定唔可以做？ 係啦，呢個原本個 principle 嚟噶嘛。大家咁樣就預設咗有一樣嘢叫權利，先講咧一個人有啲乜嘢權利先，你就唔可以侵犯。咁嘅話咧，其實現另一聲聲，所有原則係多餘嘅，因為權利嘅定義本身就係一啲咧你冇權介入嘅嘢叫權利啊嘛。你有個責任唔好傷唔侵犯我權利噶嘛？如果有呢個權嘅話、所以你喺講完有權利嚟定義嘅話咧 ，harmful 就比較多餘、你講清楚一個人有咩權利咧，就完噶啦。咁、而個問題就係變咗咁個權利喺邊度咧？係、點樣界定咧？點樣確立到咧？ 所以嗰個傷害原則，佢一應用嘅時候，其實其中一個除咗唔好打人殺人嗰啲咧，就係、私有產權啊嘛，一個好重要考慮嘅。因為喺嗰個時代特別係你講 liberty， 我哋話。自由好多字可以講啦，係咪？即係你 freedom 係再 general 啲 ，liberty 通常我哋限制係講同政治有關嘅，即係牽涉人一喺一個政府之下可以做啲乜，唔可以做啲乜。咁Mill 提出呢個原則，即係方面，其實佢自己多數用 liberty principle 啊。咁但我哋一般就叫 harm principle， 或者跟住有啲人講就唔係教你去 harm 人，一定要嘅，反而係唔 harm 係個 principle， 係即係你除咗，即係佢係限制個政府嘅權力嘅範圍，即係喺干預人嘅生活嗰度。就佢、提出只有得一個可能性嘅咧，就係、只有當一個人佢會所謂傷害他人，咁呢個傷害即係當然最初諗最 typical 嘅就係身體上嗰啲，但其實佢係想引申到係講，因為牽涉多啲嘢啦。就算講政治嘅自由咧，喺早一啲嘅時期，其實可能大家追求緊嘅都係啲投票嗰啲啊。咁但係去到 Mill 嗰個年代，其實多啲經濟上嘅自由啊，生活上嗰啲，即係喺有一個政府之下，我哋可以做啲乜，甚至。如果最初嗰種係爭取所謂嗰種政治自由，係唔俾一個人嘅意志凌駕控制所有人，而要過佢要我過嗰種生活，咁去到 Mill 嘅年代，其實有所謂民主呢個概念啦，有甚至有呢種制度落實啦。其中 Harm Principle 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其實係去防止一個情況發生啊嘛。佢話就係因為喺民主制度裏面，我哋用嘅係少數服從多數投票嚟決定，咁問題有可能就係、你投票會輸咁算啦，咁你嗱，因為以前係一個人嘅意志決定所有人嘅命運，咁而家我哋用嘅就係多數人嘅意志決定所有人嘅命運，包括嗰啲少數同佢哋睇法唔同嘅人、利益唔同嘅人。問題係咁，你話即係咁冇辦法啦，係咪？即係好過以前啦。第一，但係有機會出一個情況就係、會唔會嗰班所謂 minority 弱勢社群係長期系統地每次投票各樣嘢佢都輸嘅咧咁樣？咁嘅時候咧？於是佢需要一啲原則嚟制衡翻啊，反而係，因為佢話會有機會民主有機會造成一種叫做眾人的暴政啦 ，tyranny of majority 係啦，咁所以呢個原則係用嚟嘗試去令到，譬如如果有啲人我嘅權利咧，你唔可以用投票嚟剝奪我。啊！你咁樣衰整死你啦咁樣嗱，我唔係話就咁整死你，我哋投票決定 投死你 贊成整唔整死佢舉手咁佢一條友自己舉，其他人話贊成整死佢舉手啊，凌遲佢嚟娛樂大家咁樣，咁大家都舉佢就要死咯。咁但係即係所以呢個就唔係淨係話嗰個直接咁簡單講嗰種身體嘅傷害啦，佢要引申開去嘅，有個咁嘅動機。 所以從來我覺得 Mill 個諗法都係好重視係限制個公權力嘅運用咯、 限制公權力， 即係無論佢講自由嘅價值又好，自由嘅界線又好，其實都即係當然同其他人都有關嘅，即係佢都好重視嗰啲社會輿論嗰啲嘢嘅。不過對個公權力嘅限制都係佢好 aware， 亦都係回應緊佢以前嗰啲年代嘅社會啊嗰啲問題咯。 咁我諗我哋今次就講咗傷害原則，到底點樣理解咩係傷害，甚至傷害原則帶出嚟嗰意義啊，又到底有咩目標，有咩價值？咁我哋下節繼續翻嚟講下到底自由嘅界限喺邊度。歡迎翻到嚟最後一節自由有偈傾。咁上一節咧 ，Roger 其實就講咗咧傷害原則點樣限制個政府嗰、那個意義喺邊一度。咁咧但我哋今節其實就會想講下，其實限制我哋特別係我哋自己啦嘅行為，到底有啲乜嘢嘅界線咧？咁我諗我哋陣間就會特別講下其中一種我哋今時今日好關心嘅。就我哋成日講嘅言論自由啦，或者表達自由啦，咁兩樣有啲唔同嘅，但係起碼我哋姑且當住我哋係討論呢兩樣嘢先。咁其實到底有咩咁緊要咧？呢兩個自由， 至少或者我哋簡單啲講下，即係從 Mill 嘅角度睇啦，即係表達自由，即係講易啲啦，包括你可能講嘢啊，或者用其他方式去表達你自己嘅諗法。不過尤其是講嘢，佢會集中講就係、譬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價值，我哋可以提嘅就係點解我哋要保障人有個權利可以去暢所欲言咧，表達自己嘅諗法。就因為其中一個好基本嘅事實啊，即係 Mill 啊嘛，係一個經驗主義者，佢觀察到咩？人係會錯啦，好簡單嚟講。 人係會犯錯嘅，佢對呢個世界嘅理解，對咩叫好嘅人生嘅理解，對自己有咩喜好等等都會犯錯。人係好有限嘅，但係佢未必知道自己錯。所以好多時你透過將自己嘅對呢個世界或者對自己人生嘅睇法講出嚟，然後同人哋溝通交流討論，係咪？呢個所謂討論就係喺一個社會裏面有唔同嘅人可以將佢哋對於某啲嘢睇法攞出嚟，咁樣辯論之後咧 ，suppose 人係可以發現到自己嘅錯誤啦，至少或者其他人嘅錯誤啦，咁你就會有機會得到一個好啲嘅社會啦，過到一種好啲嘅人生啦。所以喺度咧應該盡量，即使佢講嘅嘢係錯或者唔啱聽，因為如果有人講嘅嘢同你唔一樣咧，你一定會覺得唔啱聽嘅。你第一個反應應該係黐線弱智嘅，咁都講得出嘅咁樣。咁但係當你有個機會去表達咗出嚟咧，咁如果佢真係弱智嘅，你咪指出佢點樣弱智，希望挽救一下佢啦，係咪？雖然有啲人冇得救，但係調翻轉，可能你覺得人弱智係因為你弱智，因為你硬係覺得自己啱啊嘛。一個好弱智嘅講法對一個弱智人講咧，就肯定係弱智嘅。咁所以咧呢度就令大家有個機會去搞翻清楚一件事啦，然後去得到一啲即係好處嘅。呢度係會係好重要嘅，對人嚟講，基於人係會錯呢樣嘢。咁但係，是不是就真的讲什么都一定没问题呢？咁当然都会有些限制啦。咁可以有些什么限制呢？譬如有啲 即是我估就是返返去 Ham Pinson， 即是就剛才个讲法就是你在个报纸度出个社论话个嗰、那个商人呃你哋钱呢就 OK， 但你喺一班好嬲嘅粟米龙面前呢话佢呃你钱就唔 OK。 即系嗰啲戏院都系咁，如果现代啲。 你话着火咁样。 火烛咁样但假嘅系都有啲问题。 所以都系 Ham principle 囉，即系如果要问妙，但系呢 exactly 就系言论自由呢啲咁嘅 case 呢就好多 hard case 或者反例啦。因为根据 Ham principle 嘅话系你个言论只要系唯有系侵犯到人哋嘅权利啦嘅时候先要被禁止嘛。但其實唔係咁多情況係咁嘅啫嘛，除咗啱啱嗰啲粟米龍啊或者戲院火燭嗰啲 case， 最出名喺尤其喺美國啦，就係 hate speech 嘅討論啦，即係嗰啲仇恨言論啦。咁其實呢個討論係好多著名嘅例子，我試下講一個例子，大家討論一下，就係、是、大約70年代咁樣，咁就有好多新納粹主義者喺美國嘅。咁點解呢？因為好奇怪，唔係歐洲咁樣應該，因為歐洲就係經歷過呢啲嘢，所以佢嘅 regulation 咧係嚴格過美國好多啊。甚至有啲學者覺得咧，美國嘅嗰個制度咧係最接近 Mill 嗰種咁寬鬆嘅 Ham principle， 所以佢冇一個特殊去規限 hate speech 嘅一啲法例嘅咁樣。咁所以咧喺大概70年代咧就有個著名嘅事件，就係、是、啲新納粹主義者咧美國嘅就想喺一個叫做 Skookie 嘅地方舉行一個納粹嘅遊行，咁點解佢哋要揀 Skookie 呢個地方呢？就係、是、因為知道二戰嘅時候有好多猶太人係流亡咗去美國嘅，而 Skookie 呢個地方呢就係、是、住咗好多流亡者，或者甚至入過集中營嘅幸存者。哇！你諗下成件事係幾咁恐怖， 去挑人佢哋， 你代入嗰啲猶太人嘅嗰個心境。佢去到美國，諗住係融入一個新嘅社會，去到一個安全嘅地方流亡，但係結果有一班尿拉士，一班新納粹主義者咧，要喺佢哋屋企門口去舉嗰啲納粹嘅旗幟，高叫嗰啲納粹嘅口號，嗰啲納粹嘅手勢， 而且仲係受到政府嘅保障。 係啦，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咁就搞咗一場好重要嘅法律訴訟。咁究竟美國俾唔俾咧？喺佢嘅法律入邊，咁最尾咧 turn out 係 soft 俾嘅。最尾雖然佢冇真係遊行到啊，最尾佢唔知點解去咗芝加哥，但係最尾佢冇搞得成。但係最尾個法個判案咧，大約係容許嘅，因為根據美國憲法嘅第一修正案咁樣，係因為法例唔能夠定立任何限制人自由嘅法例，咁所以你會見到係好寬鬆嘅。咁所以呢啲咁嘅例子咧，正正係有好多就梗係不滿 Mill 嘅地方，因為根據 Ham principle 的而且確噶嘛，咁佢係和平遊行喎，你要記住。 有冇侵害到人哋嘅權利？ 佢唔係真係衝入去嗰啲猶太人住嘅打佢喎。咁你係冇侵害到佢權利嘅喎。甚至你話啊，我驚會造成一啲動亂，會有啲衝突嘅場面。咁你咪又去翻有某種家長主義式嘅理由咯。因為驚你俾人打，你哋啲新納粹會勾起咗好多人會 counter protest， 唔得嘅喎呢啲理由都。 或者咪派啲警察去嗰度做好防備，啊、萬一佢有侵權嘅行為嘅時候，嗰陣時先停止。 即刻阻住。 但你唔應該佢未侵權嘅時候，只係和平遊行就 stop 佢咯、嗯。 因為反而會侵害咗嗰班遊行嘅人嘅權利，就係、是、佢有權去遊行噶嘛、啊，理論上啦。 咁所以對嗰啲新納粹主義者嚟講，呢、這個就係美國憲法保障咗我嘅言論自由，亦都好，我覺得。根據 Mill 嘅 principle、Ham principle， 所以係會容許呢件事發生，所以都仍有另一啲學者就詮釋得 嚴謹啲就禁止啲 case。 我覺得我自己啊 ，hand pencil 的而且確，你要嚴格講要侵害人哋權利先禁止嘅話，係真係要俾嗰啲新納税主義者喺嗰個咁敏感嘅地方遊行喎。咁但係咁係咪大家願意接受嘅一個結果呢？ 同埋澄清多一點就係，因為咁可以話哦，咁唔緊要啦，咁樣我哋就限制咯，我將 hand principle 收窄咪得咯，係咪？即係如果因為你喺度遊行，譬如展示啲標語，雖然你唔係入去打佢，但係你會勾起嗰啲啊嗰啲幸存者嘅傷痛啊嘛，咁啊心理上受到好大打擊嘅喎。咁我哋包埋呢啲都係傷害嚟噶嘛。好啊，咁當然咧，有某程度上即係就算原本個版本咧都唔係一定要攞刀刉你先叫傷害嘅。譬如如果你造成嚴重嘅精神滋擾都得嘅，即係可以用翻呢個 principle。譬如我成日打電話跟蹤你啊，呢似乎會對你造成近乎肉體傷害嘅嗰種精神嘅壓力咧 ，hard principle 都可以 cover。但係如果你去到只係譬如有一啲講法你好唔啱聽，聽咗好唔舒服，佢會分嘅，即係呢兩樣嘢，呢種叫做 offensive 嘅一啲行為， 感到冒犯啦， 感到冒犯。譬如一啲教徒咁樣，唔食某啲肉類嘅，你喺面前食。嗱，你唔係逼佢食，你逼佢食梗係唔得啦。佢喺你面前食，仲要好 enjoy 添咁樣。咁嘅時候，如果你話哇，我好不安，我信呢個教宗教，覺得呢種動物好神聖嘅，你喺我面前食，我覺得哇好痛苦咁樣。甚至你打我兩巴，我都冇咁痛苦。嗱喺呢個意思之下咧，根據 harm principle 咧就，你唔可以制止佢嘅，因為呢個只係 offensive 嘅 action 啫。係 啊， 係啦，即係有侵犯、冒犯性應該話，就唔同有侵犯啦。嗰個叫 intrusive，你真係打佢啊，干預生活啦。所以個內容咧好多時都係最多 offensive。但譬如調翻轉啦，你喺圖書館，你話大聲講嘢，即使你講啲好好聽嘅嘢，或者你大聲唱歌，我話你唱得難聽固然有多重嘅傷害啦，唱得好聽咧都有問題嘅喎，因為你影響其他人喺圖書館裏面讀書，同嘅內容冇關嘅，內容好多時係牽涉你聽咗之後有咩感覺。咁我估喺呢個 case 咧，而家就係咁啦。如果你將佢擴張到 harm principle 去制止呢班人遊行咧。就會深刻違反咗喵原本嗰個諗法，你一定要容許嘅，似乎，所以呢個佢唔係咁容易用翻嚟就回應到。 另外一樣嘢就係有時好多時候呢啲 hate speech 可能包含咗某一啲其實係我哋叫做不實嘅指控啊，或不實嘅澄清啊嘅説法啦。譬如舉個例，納粹嘅主要會唔會講啦？猶太係低等啲啦，舉個例嚇，帶嚟即係歐洲帶嚟疾病啊，咁可能佢哋嚟啊嘛，好多啲咁嘅思想喺後邊，但係佢會容許你講。即係按照 Harm principle 應該容許你講，佢講嘅就係你咪 debate 咯， 反駁佢咯， 反駁佢咯，用言論反駁佢咯，甚至令到你原本啱嘅睇法咧係越辯越明，更加知道自己啱喺邊度，更加知道只有你佢站得住腳嘅位喺邊度，所以更加應該容許啲更錯嘢都講出嚟。 所以我想回應少少 Roger 嗰個問題嘅，即係 Roger 嘅講法就係、是、你覺得俾人冒犯唔係一個限制人哋自由嘅一個理由嚟啊嘛，因為冒犯好 subjective 噶嘛。即係好多人可能玻璃心啲，我覺得你個頭都冒犯咗我啦。即係你啱啱你啱啱話我咩肥龍都冒犯咗我，即係我都 呢句我自己都覺得冒犯。 即係我都想禁止， 所以我先講啫嘛。 即係所以有嗰啲出名講法嘛。即係就算我唔同意你嘅講法，我覺得被冒犯，我都誓死捍衞你嘅權利嘛。甚至你諗下嗰啲猶太人覺得冒犯，所以就可以禁止嘅話，調翻轉都係噶。即係你嗰啲講話民族係平等嘅，人生而平等，對於嗰啲。納粹嗰啲真正嘅抗議分子，佢都覺得好冒犯。咩？ 我同佢同等， 我同你同等，我白人嚟嘅喎， 即係我同啲狗擺埋一齊， 唔止白人咁簡單。 係咯，即係對佢嚟講都冒犯。即係如果猶太人嗰個地方嘅猶太人可以因為冒犯而禁止佢哋遊行，調翻轉佢哋都可以話佢感到冒犯而禁止我哋講一啲我哋而家比較認同嘅一啲價值觀。咁所以冒犯就好難成為一個理由。咁似乎就要容許咯，亦都。如果個門檻係咁，例如頭先嚴叔講嗰啲 case 都係可以被容許嘅。例如而家呢個年代成日討論嘅嗰啲 fake news 啊，嗰啲錯誤嘅資訊啊，都要被容許咯，因為佢都冇真正去到瞄嗰個程度嘅。 除非你法庭啦，係咪？你做搞工咁啊，另一樣嘢。但你講段新聞 post 到 Facebook 咁樣嗰啲就可能冇乜所謂。 咁所以似乎有一個後果就係，我哋一般啊都會覺得似乎呢啲即係新納粹遊行呢啲情況，我哋唔應該容許嘅。但似乎咧。傷害原則又冇辦法解釋到點解唔容許，甚至咧，反而如果我哋要符合翻傷害原則咧，我哋更加應該要俾佢做。咁所以就好奇怪。咁咧，所以變相就可能咧，我哋要麼就改變呢條原則啦，可能要 揾第二條啦， 係揾第二條啦。可能改變呢一條就令到可以包容埋，可以處理到呢啲情況。要麼就直接揾第二個啦， 或者硬食就係 真係得㗎咁樣。 但我最後講多少少冒犯嗰個 point 咧，即係。有啲哲學家就係因為不滿喵啦，嘗試揾其他原則啦，例如另一個哲學家 Feinberg 咁樣啦，佢會真係講冒犯嘅，但佢就當然唔會咁簡單，因為大家都知冒犯係好 subjective。 但係佢，我覺得佢因為時間唔夠，冇辦法講佢成個理論啦。但我覺得佢有啲 insight 嘅，即係第一就係、是，似乎我哋個社會入面咧，禁止人自由唔係純粹次次都係用 harm principle 喎。即係佢用嘅例子就係例如，我哋係唔俾人喺條街度裸體嘅、 嗯， 我哋係唔俾人喺公眾場合發生性行為嘅。其實嗰啲行為你諗清楚，根據 harm principle 都應該冇乜侵害到人嘅權利嘅喎。只不過好多人覺得好冒犯咯，即係你諗下我裸體喺條街度咁樣，即係好多人覺得 好有說服力啊！你個 所以 呢個有喊嘅如果你而家你嘅話， 會 只冒犯簡單， 係意圖謀殺咁咪唔同嘅。 所以佢第一個 point 係唔係完全係 harm principle 啦？第二就係、是、offensive 都可以分好多種啊。究竟嗰個 offense 有幾 intense 啊？影響幾多人啦、啊？有幾容易避免啦、啊？嗰啲要做呢啲行為嘅人有幾多 alternative 啦、啊？即係佢可以俾你遊行，你唔喺 Skookie 咪得咯？你喺第二個地方，你繼續。所以 Feinberg 會覺得最後要諗好多嘢嘅，即係都係唔係完全係權利同喊，係要諗冒犯，係要 take into 我哋 consideration。但我哋要諗好多唔同關於冒犯嗰具體情況咯。而我覺得我自己暫時都覺得呢啲問題真係好難一概而論，即係要好具體睇翻嗰個實際嘅情況，嗰啲人有幾被冒犯啊？佢有嗰啲冒犯者有幾特登想冒犯咧？呢啲唔同嘅 factor 去做一個整全啲嘅判決咯。我覺得咁樣係一個合理啲嘅態度咯，自己。 咁、我諗我哋今時今日資訊咁發達、咁複雜咧，特別係會令到我哋諗起一啲關於言論自由嘅問題。咁希望我哋今集可以俾到一啲啟發，大家去重新反省翻有啲咩係講得唔講得啦。Thank you.